唐天青也望着黑漆漆的路口，在想这83分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忽然冷笑一声，回想着过去种种。 第一次见面，起码吃饭、办公室，以及那天他忽然出现在宴会，同他站在一起。早该发现呢。 他走进卫生间，用凉水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细细水流不够，他放了一浴缸的冷水，整个人栽了进去。藤田青也湿着衣服，恍若幽灵，在空荡的街上游窜，浑浑噩噩的来到一家不大的歌舞厅门口。他站在外头，看着里头暧昧的灯光，被一个舞女拉了进去。这个点儿，只有这里这么热闹了。见这位客人气宇不凡，管事的叫上几个姑娘来陪他。藤田青也看着一排女人，有的穿洋装，有的穿旗袍，有的穿短衫长裙兼浓妆艳抹。他盯着最边上穿红色裙子的女人。 你过来。 女人高兴地迎上来，与他说了几句话，便直接领着人上了二楼。走廊又长又暗，像通往地狱的路。他满脑子都是谢池与小池龙二在一起的画面。他看着走在前头的女人，忽然拽住她的头发，将她拖进房间扔在了床上。他不想看到她的脸，将她翻了个身。他觉得身体憋着巨大的能量，迫不及待地要抒发出去，可就在刚刚进入的瞬间，又回归从前的虚张声势。他大喘着气，惶惶退出来，慌乱地理好衣服。女人翻了个身，半躺在床上，忽然掩面笑了一下。 你笑什么？ 没事的。 我问你笑什么？ 我没有。 没有。没有啊，你骗我。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 女人被勒得喘不过气来，双手挠着她的手臂乱抓，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留下又长又深的齿痕。藤田青也看着她，居然笑了起来。 你在笑啊，你笑啊，你笑啊，你笑啊，你笑啊，你笑啊。 女人不停地挣扎，脚蹬的床单皱成了一片。不一会儿，手下的人没动静了。藤田青也晃了晃她的脖子，忽然撒开手往后退了两步。她顿时清醒了，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女人，上前探了探她的鼻息，死了。舞厅老板报了警，藤田青也被戴上手铐送往附近的警察署。他始终一言不发，任小警察耐不下性子暴躁地打了一拳。他在警察署待到天亮，换了个年纪大些的警察来审问他。他的头发干了，因没有打理而更加卷曲，乱糟糟地盖住眉眼，衣服也被泥尘沾染，整个人略显狼狈。他低着头蹲在墙边，双眼因一夜未眠而布满血丝，麻木又凄迷。警察刚吃完饭，舔着牙齿进来，冲他吼了声： 站起来。 藤田青也正盯着地上的一只蚂蚁，他不知道想往哪里去，在他的面前转了很久。刚走远些，藤田青也就将他捏回原地，周而复始，将这么个小东西玩弄鼓掌，终于在最后没有控制好力，他死在了他的手指上，身体分成两截。藤 杨廷清也看着他的尸体，觉得自己也像这蚂蚁一样，甚至连他都不如，至少他还能这么轻易的死去。可他呢，受控于家族，被所谓的使命荣耀束缚着，他变成了一只被操纵的提线木偶，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，一眼就看到了那血腥又苍白的未来。他站在了多么高的地方啊，脚踩千军万马，头顶数万亡魂，手执无形的利剑，将要继续砍向那百万雄兵。无论成败，他都是战争下的一枚错位的棋子，不断前进后退周旋，可就是逃不出这方寸棋盘。即便死去，都会以一个侵略者的身份被埋葬。他感谢上苍怜惜，送他一个心爱的女人，送他黑暗牢狱中的唯一一束光。可自打当年藤田野熊喂他那种药物过量，身心就一直留有阴影，吃过很多次，从西医到中医，却越吃越糟糕。他是自卑的，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上。现在那束光也没了。 我让你站起来。 藤田青也被粗鲁地拽起来，他重重地摔在身后的墙上，胳膊顿时麻了。他抬起眼，目光阴冷地看着眼前的警察，声音嘶哑。 去把你们厅长叫来。 厅长？你小子哪来的胆子敢要见厅长？ 藤田青也半搭着眼皮沉默地看他。 跟我去做笔录。 藤田青也顺从地跟了过去。这是个警察厅分署，在职人员并不多，审问和记录都由一个人进行。 叫什么？ 藤田青也。 日本人？ 嗯。 日本人中国话讲得这么顺溜？ 藤田青也不做回应。